在，大家，依照自己的能力，依照自己的修行的背景，有着，执行官的自己的经验，不管，我们知道佛法多少，如果我们没有用自己的境界、自己的身跟心，了解佛法，那我们不能够真的吸收佛法。吸收佛法就是用自己的身跟心了解。现在我们是修在佛法里面，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佛法 是特别靠心，我们是修最美丽的境界，就是清净的爱的境界。Metta 的意思就是爱，清净的爱，没有烦恼的爱。我们来能够用这多用这个爱，依照我们的意思，在每天的生活中，我们第一要了解爱自己，就是克服自己，学也学思无量心，这个道理变成越来越清楚。思无量心的修行是不可能，如果我们没有努力克服自己，我们克服自己才能够受思无量心的真的利益，修行的真的利益。所以爱自己就是克服自己，一定要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我们不够克服自己，我们爱自己很有障碍。因为没有克服自己，爱他很有障碍。佛没有障碍，因为他是用爱克服自己，克服他。所以我已经有送那个法句经的一个送阿达希阿达诺那多古多阿尼那多西亚阿达那苏丹特那拉巴蒂纳坦杜拉坦，我们自己就是阿达阿达努纳多，自己是自己的主人，哪里还会有别的主人？没有别的主人，自己就是自己的主人，没有别的主人。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自己，我们能够得到那个很难得的主人。来得到很难得的主人，我们要学怎么克服自己。克服自己就是爱自己。在本身，好，我们用本身故事的道理来了解这个法。以前佛在菩萨的时候，他当Banaras 的国王，他很多次当国王，因为他的波罗蜜，因为多布施，那就多财物，因为多修持戒，所以多威力， 那他当国王的时候，邻居巴拿拉斯的邻居就是郭萨拉，郭萨拉国王也很有威力，很有权力，很大的国王。巴拿拉斯国王就是我们的波萨，跟郭萨拉国王他们在一个很邪爱的路，他们遇见。那个路，只有一个车，马车能够经过这一条路，不能够在一起经过。所以，那个郭萨拉国王他请巴拿拉斯国王，去旁边。巴拿拉斯国王也，请郭萨拉国王去旁边。他们的，威力，他们的权力，他们的力量一样大。他们也两个很有智慧，所以他们决定谁让路，智慧，如果有多智慧，那可以有多功德，那就能够经过功德不圆满，那就不能够经过，要让路。这个道理，他们两个有决定，他们的司机就要吵架，不过他们不要吵架，他们是用和平的方法决定谁让路。郭萨拉国王他说明我克服有力量的人用力量，我克服不好人用我克服萨杜纳我克服好人用好，我克服有功德的人用功德，我克服柔软的人用柔软，格夫，真夫，那我们的菩萨他怎么解释？阿哥德那也是在法聚经能够找到这一颂。阿哥德那果当吉内，我克服那些有愤怒有愤怒的人，我是用不愤怒克服他们，我是用爱克服他们。不愤怒就是爱，不善的人我是用善，没有功德的人我是用功德克服他们，吝啬的人我是用不舍克服他们，所以意思是我不是用力量，我是用智慧，什么智慧？特别爱，给爱依照佛法就是智慧布施。我们给自己给别的人爱，那我们就给自己给众生智慧布施。阿毗达摩，北传的阿毗达摩也有这样说明，阿含经也有这个道理。所以，怎么克服自己，怎么爱自己？晚上我们要讲，现在，我只能够提到，一些， Charitapitaka 的道理。Charitapitaka 是说明，爱自己，格服自己，修就是修波罗蜜，让自己的波罗蜜很圆满，要菩萨要培养六种依乐，他的六种依乐很明显，那他就能够格服自己，用爱格服众生，用爱调伏众生，调伏自己。哪一个六种依乐？第一就是不贪，第二是不嗔，第三是不痴，第四什么Nekama 就是出离。怎么我们格服自己？怎么我们爱自己？因为我们培养不贪不嗔不痴出离心，这样我们格服自己，爱自己。Nekama 下个是 Viveka 离，我已经有说明，现在你们是在学，多半同学是在学禅定，学禅定就是学身力跟心力，没有身力跟心力，我们已经有说明了，就没有禅定。身力就是人心在外面散乱，心力就是善人心在里面散乱，属于杂念，不属于修行的境界，那菩萨修行人的力量是在哪里？他不让心，他培养这种依乐，不让心在里面在外面散乱，这样在他的心变成很强。心不强，没有办法培养所有的波罗蜜，没有办法爱自己，爱众生，格服自己，格服众生。用爱格服，不用力量格服。为什么爱叫做智慧的智慧的布施？因为我们对自己对众生用爱，我们就学怎么处理自己的跟众生的烦恼，不用力量，用爱，用智慧。如果智慧明显，那力量不明显。那个本身的故事就是让我们了解这个道理。因为智慧不明显，我们是用力量格服自己，格服众生。如果智慧明显，我们不是用力量，我们是用智慧。智慧跟爱是不能够分开的。那最后什么依乐，就是尼萨嘎那依乐。尼萨嘎那是在我们佛教里面就是真如还是涅槃的同义词。依乐，如果我们要用爱的力量，智慧的力量，格服自己，调伏自己，调伏众生，我们要学这个六种依乐，在我们能够做单一依乐，只有 不贪依娱乐能够处理，嗔恨娱乐只有不嗔恨娱乐能够处理，无明只有明能够处理无明，没有别的。定的条件，我们处理贪欲，处理嗔恨，处理无明需要定，没有定没有办法。定就是处理，因为处理才能够修定，没有处理心那不能够修定。处理心有两种，有时间处理心就是定，还有处事处理心就是观。那处理心也跟利益在一起，我们有处理心才能够修身利根。心理现在你们我们是在学怎么专注心，在修行的境界不让它散乱。为什么我们的禅定的境界还没有那么明显？是因为处理心不够。所以格夫之机就是修处理心，修离，最后修究竟法的娱乐，就是涅槃的娱乐，真如的娱乐，这样在我们的处理娱乐跟离娱乐能够成就，我们的爱跟智慧能够成就，所以我们能够格夫自己，格夫自己就是爱自己，好，我讲另外一个本身故事好不好？我特别喜欢这个故事，以前菩萨，我已经有说明，菩萨的修行就是什么修行？就是培养这种六种娱乐的修行。修婆罗蜜就是培养六种娱乐，不贪不嗔不痴，出离离真如。现在我们的波罗蜜还不够明显，因那些六种娱乐还不够，我们不够努力培养他们，不够努力修他们，不够努力深入这个境界。所有的功德其实都是靠那个六种毅力，六种娱乐。那佛也他无量生命，他就是培养那些六种娱乐，这样他才能够格夫自己，爱自己，格夫众生，爱众生。那个故事是我们的菩萨，他以前不是每次出生在国王的家，有的时候他出生在很穷的家，很贫穷，什么都没有。那一次菩萨当一个很穷的农夫，他什么都没有，只是有一个锄头而已。他 好像努力为别的人他工作，用他的锄头来，过他的日子。他除了锄头以外，他什么都没有。因为，锄头是他的财务的全部，所以他很执着这个锄头。不过，因为他是菩萨，他已经有。六种依力依乐，我们可以自己量，是为我们靠近菩萨的境界，我们有没有那个六种依乐？那他已经有六种依乐，他已经很想很有出离心，有力，有真如依乐。所以他常常出家，七次他出家，每次他出家去森林修心修定，他在定里面开始思维他的出头，所以一直在。那个锄头香干扰他，所以他从森林再回，因他出家之前，他因他的锄头在一个大的树木下，他挖，挖地，因他的锄头在那边，出家再去雪山修行一段时间以后再回来，挖。出来他的锄头再用他一段时间，因为他的出离心不让他长的时间在这种情况，所以重复出家这样七次，最后他决定出家的时候就是第七次，他决定现在来避免像我的锄头，我拿这个锄头摔在河刚刚河里面最深的地方，这样我不能够重复找到它，所以他揭穿去很远的地方，在甘嘎河里面摔他的锄头在甘嘎河，然后他回到此岸，他叫大声吉达妹，我有克服自己，我有克服自己，现在我是真的英雄，我有克服自己。那其那个时候，那个巴纳雷斯国王那个时候是谁？阿难多，那不是别的人。不是偶然的，阿难多、舍利弗等等，他们出现佛陀在的时候，他们跟佛陀很有缘，他们跟佛陀有。修行，无量生命，所以佛陀在佛陀变成佛的时候，他们也在。本身故事有很多这种本身故事，说明这个道理。我们，在这个轮回里面都是随缘，我们没有决定我们所碰到的人都是随缘，我们没有决定我们出生在什么家，在什么情况都是随缘，因为相似的缘，所以我们有我们碰到在过去，如果我们现在有那些朋友，我们有跟他们过去的缘，对不对？如果有敌人，那也是过去的缘。 如果有洞穴，那也是过去的烟。本身故事特别是强调这个道理。那阿难多跟佛很有缘，所以难怪他变成他的师子。那个时候他也跟佛有缘，他是国王，他听佛，我们的菩萨叫大圣，我有克服自己，我有克服自己。那他听，那他很好奇心，他有克服吉达美，他怎么有克服自己，他是什么英雄啊，我一定要看。那他送他的人找菩萨，他叫他来问他，哇，你是什么英雄，你怎么克服自己，你告诉我。那他告诉他，大王，我七次我有出家，每次我的出家没有成功，因为我在想我的锄头，然后我摔这个锄头在甘嘎河里面，现在我已经不会想他，如果我想他，我一定会克服这个想，这样我又克服自己。他克服自己比克服以前敌人法起军流这种松，克服自己被克服以前敌人在以前战争里面好得多，不能够比较。那阿难多听这个话，因为他跟佛有缘，他跟刘一乐有缘，跟菩萨修行很有缘，所以他也决定他离开他的大国，也跟着菩萨去森林修行出家。很多人也跟着他，因为他是国王，他的影响很大。怎么佛能够这样克服自己？因为他爱自己，爱自己就是爱那些依乐，不贪不嗔，不吃，出离心，离心跟真如意乐还是涅槃意乐，这样我们才能够征服克服自己，用爱，用智慧，不用力量。那佛也不是突然出成佛，他这样渐渐克服自己。为什么他能够克服自己？因为他爱自己，爱自己就是爱自己的功德。今天晚上我会讲一点点，因为时间不够。自心经的意思，它就是说明很清楚这个道理，怎么克服自己，用培养爱，培养慈悲的修行，用慈悲的修行。好，那今天现在那么多，我们休息静心15分钟，然后下午还有一项，那到4点到5点，然后有1个半小时休息，对不对？然后还有一项，最那个时候也可以用静心，还是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不一定要在这里，可以在外面。静心也算修，静心的时候不让心散乱，定心再静心，这样渐渐 能够学我们所做的活动都用不散乱的心，心不散乱，那我们可以学怎么不受境界的染，不受境界的染，才能够修爱，能够修智慧。